一直在你身旁，从未走远。

着灯，今生我会过。 你微笑伸手拥抱我，温暖在心窝，我感恩的激动亲吻着一生的承诺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悄悄来临，纷纷扰扰与我无关。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，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。越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。越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，有你还有天。去看月傍晚，有点害羞却很幸福，这种感觉我很喜欢。让我温柔靠近你身边，你也轻轻陷入我臂弯，感觉爱情悄悄来临，纷扰扰与我无关。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，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。月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。月傍晚我喜欢有情有义，有你。月傍晚好浪漫，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。月傍

Yeah.

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草的小手，为我编织生命中的春夏秋冬。为何我总学不会向现实低头？为何你总放心不下孩子似的我？打开窗口，面对一块破碎的天空，是你的柔情，你的真心让我不再痛。 风风不不风风不不，一阵一阵雨。 又要到过年的团聚时刻了，要不要走出卧室，回到客厅，和家人在一起呢？共同分享这个时代的精彩，你知道的笑梗，你体验的刺激，你吐槽的奇葩，你的父母和家人也许比你会更加上瘾。千万不要低估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和时髦度，用心团聚，回归家庭的那份久违的快乐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。家庭的底色是爱，不如放下手中的手机和平板，打开家庭的心房。 不能像佛陀般静坐于莲花之上，我是凡人，我的生命就是这滚滚凡尘。这人世的一切我都祈求，这人世的一切我都祈求，快乐走进那些美丽的，值得为他。 凡人，我的生命就是这滚滚凡尘。这人世的一切我都祈求，这人世的一切我都祈求，快乐啊，忧伤啊，是我的担子我都想承受，是我的担子我都想承受，明知道总有一日所有的悲欢都将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，唯你相伴。

是雨还是风，让我的泪痛痛快快一次流个够，把那往日的梦锁在记忆中，从今以后让我一个人流浪。其实我想我们都知道，分手并非最好的选择。其实每个人的心都痛，只是不愿如此轻易。 为了回家，人们可以熬夜到车站排队买票；为了回家，人们可以忍受车站车厢里的拥挤混乱，不怕长途旅行导致的身心疲惫；为了回家，人们舍得花费平时不舍得花的钱高价买票和为亲友购置新年礼物。虽然春节在家待的时间可能还没有来回路上耗去的时间多，可是毕竟是和父母妻儿在一起辞旧迎新，也就没有了遗憾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和家人一起过年，虽然辛苦，但却非常幸福。纵然远在千里万里，也挡不住人们回家的决心。 青春年华，

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女低音歌手。